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啊，头先嗰个话题未讲完啦，因为讲港姐，其实大家都冇乜点睇啦。咁我其实好得闲，因为琴日赌完马喺屋企咧，咁啊都冇出街，咁一路睇睇，一路直落，一路睇电视嘅。咁啊，见到呢个选美咧，其实我一路有已经有预感咧，系呢个五号赢，因为咧，我觉得无线嗰啲口味系中意呢只嘅吓。 点样咧？ 鬼妹。混血广东话讲唔正，又够高啲身形，系要呢啲噶啦。幕后都中意食呢啲嘅， 又唔系、啊、以前嗰啲唔系咁噶。 以前不嬲都系咁， 唔改咗嘛，系嘛？ 唔系以前不嬲都系咁，朱玲玲、啊、高丽红，个个都系半糖 翻。李以红， 因为、啊、李以红， 因为想佢哋迟啲可能去环球小姐嗰度咧，讲得到英文啊，同埋学历好 嘅。而家冇派人出环球小姐噶啦。 嗱、嗯，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哋其实嗰啲我有睇到嗰啲评判啊，各方面嗰啲身体语言话俾你知咧，系做马做俾佢赢噶啦。即系咧，只只骑师咧都拉马，拉到咧手都拉唔住啦。跟住咧，个个攞条鞭出嚟，唔系鞭自己只马，系鞭佢。喂，你快捻啲啦！我哋只马拉唔住啊，你快啲上啦！咁样系差唔多咁做。到最后，你见郑裕玲出嚟讲系嘛？一睇你就知啦，你就投两票投捻晒俾佢啦，做个俾佢赢啦。喂，好捻肉酸啦，做到系嘛？摆捻到明就一人有两票，跟住咧最终裁决就系投落去佢度。啊、本来系咩四五比四，跟住唔系四比四，跟住啊都系投佢啦，都系觉得佢赢啦。 佢硬系仲制造到好似以前好紧张，哎呀同分啊啲咁啊，哎呀都啫咁，点知俾人觉得更加假。 唉、哎，好好笑，唔系即系你琴日做出嚟咧，摆捻到明有啲做马嗰啲集团咧，系嘛？唉、哎，咁但系咧，即系我一路都系估呢个赢嘅喎，五号，你无线嗰种叫做咧。嗰啲路咧，其實係得捉嘅，真係。反而前兩屆咧就難捉啲，好似麥明詩咁醜樣都可以選港姐冠軍。 嗰啲講學歷啊嘛， 係嘛？ 嚇，學歷都緊要嘅。 學歷都緊要嘅咩？ 係啊，不嬲都係。 喂，無線港姐嘅責任係做咩？ 親善大使啊嘛。 嚇、啊，親善係無線高層嘅親善大使係嘛？ 唔系，咁咪代表香港噶嘛？当年啦， 或者以前坐喺邵龙叔隔篱嗰啲咯。 依个系房子嚟啫，主要就系高层有边啲想食系嘛？ 我都睇下系边啲啦。如果你麦明斯嗰啲你想食都唔关你事， 嗰啲未必想食啦系嘛？喂，下低嗰啲跑四五六七八嗰啲好食过佢好多啦系嘛？ 咁呢个当然啦，所以未必一定系冠军。 系，咁啊系。 啊，所以都唔一定， 都唔一定啊。 不如唔发觉嗰啲。譬如第日红咗嗰啲咧，好多都唔系冠军嚟嘅咩？ 佢个问题系咁样嘅，因为你签咗，你赢咗港姐冠军，你要有一年系特登要再做晒佢所有嘅亲善活动啊，或者做广告代言啊。咁第二、第三嗰啲咪可以拍剧、拍广告搵钱。 哦，系。 所以最靓嗰啲就唔系第一。 同埋佢哋有咗个香港小姐冠军个身份， 有啲嘢唔做得， 系啦，有啲广告又唔接得，有啲剧可能你某啲角色又唔做得。 嗱，你发觉红嘅咧，以前红嗰啲咧，好多时系亚军嚟嘅， 系李赛凤，唔系李美凤就亚军， 李美凤亚军，张曼玉亚军， 但系嗰个叫做李嘉欣就冠军， 李嘉欣冠军， 系李嘉欣， 仲有一个亚军。绝对红过冠军嘅 系边个啊？ 邝美云 哦，邝美云就系特殊因素啦。邝美云红就其实从来都未冇乜点红过。 唔系佢歌系唔错，佢歌系买得嘅。 边首歌咧？你记得佢 再坐一回咯， 得一首啫系嘛 ？O K 嘅， 两三首 佢卖歌。 其实有两三首，我之前睇过一套咧《喋血街头》，佢都有唱嗰首主题曲嘅，但系唔记得咩名啊，唱唔翻啦。 准备两三首啦，咁有段时间咧，佢咧就专唱邓丽君嘅歌，佢就同啲人讲话，我一世人咧净系听邓丽君嘅歌，就系咁啦，咁诶冇啦，又冇拍佢。 咁啊，邝美云另外仲有个身份喎，邝美云，佢系珠宝界嘅名人嚟 嘅，系啊，设计师， 设计师咩？ 系设计师， 设计师就唔知道，我净系知道佢系珠宝界嘅名人。 佢系设计师嚟嘅，佢考咗设计师牌，然后、 哦、 即系考到个嘅鉴定珠宝同埋设计师牌。 哦，哇，咁佢都好上进吓。 哦，咁有人打本就冇所谓嘅。 咪最主要佢就因为佢可以即系 平价攞到啲钻石啊，各样嘢啊咁。 唔系，我想讲意思咧，系佢接到一个珠宝界嘅巨子嘅客吓，咁、啊、所以咧就为咗投其所好咧，就学埋呢个设计珠宝啦 吓。咁因利成变， 因利成变啦吓。咁、啊、大家其实如果听众都其实都知道我哋讲乜噶啦吓。咁、啊、老实讲，邝美云电影啊唔多拍一部，个人唔方红系嘛。咁啊咁多年嚟咁有钱系嘛， 生活都好富贵， 生活富态到不得了系嘛。 只、嗯、狗死都分使一百几十万啊，撞佢啊 系嘛。 只、狗又发号噶，只狗 系啊， 唔记得啦。跟住仲临死前就传宗接代咗俾另一只，咁啊继续咯。 哦，哇，咁样 系啊。 咁但系即系我哋只能够咧。向呢个郑裕彤致敬，因为出手够阔绰，系嘛？喺女人身上咧，都叫做愿意花钱。即系除咗大楼之外咧，郑裕彤都算系愿意花钱，而且长情，即系够长情。你明唔明啊？有时即系男人咧，你都知道男人嘅嘢咧，贪新鲜噶嘛，系咪？我都讲过北海道乳牛嘅故事啦，系嘛？七隻唔同就话有七次啫，只只日日都系同一只，你冇兴趣噶嘛，系嘛？咁郑裕彤竟然可以系嘛，同一只乳牛系嘛，对咗廿几年系嘛？ 但可能我再搵第二啲乳牛咧，嗰阵时又见佢唔知阿郑裕彤同阿叶璇咧，唔知玩共鸣火车啫。 咁嗰啲佢可能系。即系 part time 性质啦，系咪？咁呢个系公正强积金噶嘛？呢、這个你明唔明啊？ 供埋只狗添啊！ 系啦，唔系啊！呢个系长工嚟噶，做到退休噶，长期服务金攞埋噶，系咪先？咁都算系咁啦。即系男人嚟讲，算好长情。 会唔会啊？见阿邝美云咧又信佛咧，顺便帮阿郑裕彤连埋佛珠去帮，即系继续支援佢啊？ 咁可能都系嘅，因为有个人帮手念下咧，多嘅多分力量。 系啊，冇错，你 念力噶嘛，系嘛，即系长命啲啦，念到咁啊，郑裕彤差唔多90岁啦，其实都可能有帮助。哦、但系佢喺医院瞓咗好多年，瞓咗4年咯，佢13年已经变咗植物人啦，瞓到今年，系嘛？咁其实13年嗰时候就已经听闻咧就话即系郑裕彤入咗医院咧，喺养和深切治疗出唔翻嚟咧，咁邝美云周围派利是，派咗百分利是，佢觉得解脱啦，甩烂啦， 我仲系帮佢祈福添，得到人哋一啲嘅称赞或者嗰啲啊念力啊嘛， 念力啊。咁唔知啊，佢觉得解脱啊嘛， 解脱 系咪？即系一个老板服侍咗咁耐，系嘛，终于都可以申请提早退休啦，系嘛，保外就医，系嘛？咁啊，邝美云其实我哋唔系好想，即系唔系话特登人身攻击啦，系咪？主要就系就佢最近一番言论，系嘛咧，叫人哋照一块镜，系咪？咁当然啦，一只手指指住人。有4只手指指翻自己，系咪？当你人照镜嘅时候咧，首先你披住嗰只狐狸尾、狐狸眉啊，唔系狐狸毛啊。咁、你话俾佢听，你系信佛嘅，食素唔好杀生，系咪？咁你披住嗰条狐狸系点样得翻嚟咧？系咪？系人造啊？定系只狐狸自然献俾你咧？ 生汤活剥嘅真系， 系嘛？ 系啊，咁先靓噶。 系啊，冇错。 系啊， 系、 啊、 值钱嘅就唔系样嘅。 系啦、 啊，咁、啊、样。咁对于拜佛嚟讲，会唔会咩冲突咧？ 直头啦， 大家诵经咧，大家嘅佛可能唔同咧，系嘛？即系 佢可以收欢喜佛噶嘛？ 系啦、 啊，系咪欢喜佛咪得咧？系咪？咁又或者佢拜四面佛咪可以食肉咯？系咪？不过四面佛其实就唔系佛嚟嘅，系印度神嚟，系梵天定系湿婆啊？我唔记得咗添，吓都唔系啊， 唔记得 系梵天定湿婆，总之都系一个印度嘅神咧，印度嘅神子啦吓。 系泰国咩 呢个？唔系，印度神嚟嘅。 印度教 啊，印度教嘅神。 印度教嘅 吓，咁啊，呢、這个即系咧，佢主要系因为咩事咧？即系讲呢个 国歌法， 国歌法系嘛？ 系， 即系老实讲，一个做人情妇系嘛，做捻咗20几、30年嘅情妇，收捻咗搵到无数嘅钱，到而家喺度话俾人听佢好爱国，呢、這个国系点样？你究竟知唔知咧？吓、啊，如果你真系信佛，你会歌颂呢个咁嘅政权嘅咩？吓、啊，這个政权手下即系。堆砌上呢个政权上嚟咧，系超过1亿个骷髅骨头， 呢、這个全部都系中国人嘅血，即系性命、血肉而堆砌出嚟嘅政权， 系 系嘛？由佢成立开始已经可以杀人，从来冇停过。啊、 近啲嘅会唔会有人走去问阿邝美云：你对六四点睇啊？佢应该唔识答嘅， 佢一定唔识答啦，系嘛？ 佢都唔系啊，佢梗系识答啦。天安门大捷啊嘛，系嘛？肯定咁话俾你听。 即系杀佢二十万，和谐咪平，即系叫咩和？繁荣二十年系嘛？ 系啦，冇错啦。 佢应该唔会咁答嘅。 拜佛 边个话唔会咁答？ 拜佛其实唔系，如果拜佛嚟讲，应该都唔会咁答嘅。即系众生皆平等，系咪？咁你杀我，我杀你，呢啲嘢打打杀杀，我哋唔好提啦，系嘛？ 当冇件事发生。 系咯，我哋应该而家向前看，和谐啲，系嘛？咁而家嗰啲既然往生咗啦，我哋咪为咗呢啲往生者祈福咯，系嘛？系嘛？因为佢哋好似信佛嗰啲好中意，好中意用呢啲说话，系嘛？ 系啊， 系嘛？替往生者祈福，即系咧每一次即系信基督教啊、天主教都好啦，逢系遇到啲咩不如意嘅事啊，女俾人强奸啊，个仔啊啱啱撞车死啊，或者遇到劫匪俾人吉死，唉， 神嘅安排， 呢、這个系神对你一个考验嚟嘅。系咪？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对神坚定啲，吓唔好谂歪念，吓、啊、上帝喺一度照顾紧你， 同我郑如同一样。 你病系上帝俾考验你，系啊，病好翻系上帝打救你。 系啊，上帝考验咗四年啦，考验咗四年噶啦，考验到今年唔再考验啦，系咪？ 归嘅主要怀抱， 咁一定中噶， 实中噶， 实中 系啊，啲上帝嘅逻辑啊嘛， 一定中噶， 唔系上帝嘅逻辑，系教会嘅逻辑， 神啊， 教会嘅逻辑， 教会嘅逻辑唔关神事， 系、 啊嗯、你中咗马嘅就会话，哎，上帝或者神嘅， 冇错啦，上帝琴日赐一条三重菜俾我，系咪？当你唔中咧，嗱，呢个系上帝嘅考验，对你考验，你系咪继续忠诚入？继续入钱落马会咯，继续入电话入钱落电话投资咯，系嘛？咁样咯，即系唔系啊？你即系你讲，好多我够胆讲咧，任何一个宣称自己系信啲乜嘢宗教嘅人咧，我觉得佢都唔系好人。我够胆讲系任何一个人宣称自己相信任何一个宗教，包括道佛儒，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全捻部都系。讲到明嗰啲嘢，上帝叫我选特首啊，上帝叫我选乜乜乜啊，全两部咪好人，一定系人渣中嘅人渣，系咪？当然包括林郑月娥啦，我哋一定指名道姓啊，唔会含含糊糊嘅。包括呢、这个嗰、那个叫做何君尧， 好多啊， 讲梁美芬、 陈茂波、 陈茂波。仲有嗰个 咩咧？有啲高官， 高鼎、高豪鼎、 周豪鼎， 系嘛？全捻部系冚家产呢啲人，系咪？唉，即系咧，一讲起宗教，其实真系罄竹难书呢班人，借宗教之名，根本就行紧恶，系嘛？另外一班人，法律界都系以法律嘅为名，你讲得啱啦，用法律嚟做遮丑布，即系话而家法律写出嚟。喂，佢根据法律嘛，依法办事嘛，而家你犯法啦嘛，系嘛？你犯咩法啦？睇你犯咩法咯。哦，你总之你系犯法咯，我唔理啦。你犯咗法就要受接受法律嘅制裁啊嘛。咁所以维持法治，如果你唔接受制裁，你咪破坏法治咯，系嘛？ 咁我条法系边个立嘅先？ 呢啲人啊，系适合喺希特拉底下生存嘅，又或者东德，系嘛？ 诶，我净系问一个问题啫。而九七年嗰阵时，九七年之前啦，选呢个特首咪有杨铁良选嘅， 系 温选嘅。 杨铁良， 我又想知道杨铁良当年喺六七嘅时候判过几多阻仔咧？ 唔知喎、 啊。嗱，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喺度讲话判呢啲案冇问题啊嘛， 系 咁根据法例去做啊嘛。喂，咁其实如果咁讲，咁当年你就唔使讲嗰啲法官点样审案啦，六七年嗰啲阻仔嗰啲，佢都系根据当年嘅法例判啫嘛。 系啊。根据法律，咪刘晓波咪要坐监咯？佢系涉嫌颠覆国家嘛，咪坐十一年咯。咁你话如果奉刘晓波咪破坏法治咯？喂，你讲到法治系咁捻样系嘛？仲有、哦，你而家都唔跟案例嘛？而家你啲法官全捻补到狗官嚟嘅，讲埋嗰啲语言 系咩语言啊？文革语言啊？咩歪风啊？呢啲摆到靓仲到明就系文革，系咪先？你讲埋呢啲咁嘅嘢，喂，原来啊，佢系毛君年嘅徒弟嚟嘅，系嘛？好明显系地下党啦，呢个杨振权。唔使讲啦，大家心照啦。 唔系杨振权系另外一件事嘅地下党，但其他啲人为咗讲我哋香港仲有法治，跟住将一件程序公义嘅嘢全部扭曲咗。 同以前唔同咩？最差啲人系。 系咪？你明唔明啊？即系以前，譬如李国能啊，你马道立啊，你出嚟讲嗰啲嘢啊，譬如大律师公会都好啦，佢哋讲翻啲即系大家嘅观点类似嘅嘢。而家唔系，你而家你质疑佢就是你。藐视法治，你破坏法治，佢系啱嘅。 同埋一个问题，同埋一个问题就系佢释咗法先，跟住你再咁样跟住判啊嘛。即系你咪认同咗释法先？其实释法已经唔啱噶咯，已经睇住你哋打噶。而家释法系 系咪啊？即系原来佢条法例点样改都得，跟住你只要根据法律判咧，就系法例判咧，就系维护法治。 系 佢哋冇直接解释一样嘢，喺呢个判案，你点样系维护社会公义先？东北嘅人点？东北问题嘅人点样解决？你完全冇提嘅喎。 系啊， 你完全冇考虑喎，净系呢一样嘢都已经唔系法治嘅精神啦。 系嘛，即系好拆迁咁，我抵拆你啦，跟住你反抗，我拉咗你。哦，你而家就破坏法治，我而家拉你，咁你拆人哋间屋喎。 咪即系孤星泪嗰个咯，那个狼人狼人啊，咪偷捻咗条面包，跟住俾人哋拉咗去坐监十几年系嘛？ 十九年， 跟住仲要俾罗素高尔追捻住唔放系嘛？咬捻住佢唔放，咪一捻样咯。是不是喂你那个都是法治来的如果根据那个法是吧喂你现在大陆判那些案那些律师被人拉全部都有法律有法律依据的。那你是不是说喂你向他申冤明冤 即 你就破坏法治 即是大陆呢就寻衅滋事罪。 是啊、 香港呢就不诚实使用电脑即是任你噏咯。 不是就算你现在这个他们告的非法集结都是的喂非法集结以前是告黑社会啊告那些人的嘛现在我们告社运人。喂你这班这么重棍仲夠膽話你代表香港法治喂，真係嘅！而家呢個法治，呢個叫咩法律女神，俾你哋班 IS 已經係全部斬曬手噶啦，係嘛？ 一個僆仔嘅手簡單啫嘛，三個人或以上就非法集會係嘛？ 係啊， 而家一樣嚇、啊，即係嗰陣時已經成日鬧啦。點解三個人企埋一齊，即係港英政府年代嘅時候就係非法集會咧？ 而家告非法集結啦，集結就大家非法集會嘅。 吓、啊！即系我好记得有一幕，早两三年啦，讲长毛啦， 一个人几多？ 一个人非法集结，过百个差佬围住你，你一个人非法集结都告得你， 破世界纪录呢个，可唔可以申请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呢、這个？ 系咪啊？即系你有阵时你睇下，喂，究竟件事系点样啊？ 嗰个咧有论述嘅，嗰个当时我都为咗帮佢谂咗个论述噶啦，就引述呢个李白月下独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 三人， 都三个非法集会啦，系咪？冇错噶，系咪？嗱，呢度要 三个字啦。 我几惊你话阿长毛心口个自古华拉都计啊？ 唔系啊，举杯邀明月啊嘛，对月亮同埋自己嘅影加埋自己咪三个咯， 对影成三人。 系咪啊？呢个有论述嘅，呢个我一早帮佢谂好咗噶啦。咁啊，你班仲棍肯定都系谂呢啲嘢噶啦，冇错啊，冇破坏法治啊，系咪？即系讲呢啲嘢咧，讲到即系好得唔开心啊！我哋讲翻，即系讲翻啲香港嘢啦。咁啊，琴日咧，其实就马鬼开锣啦，吓、啊。咁啊，香港有嗰个一个好神奇嘅人物，其实嚟咗香港几年啊，横扫香港，呢个叫莫雷拉。咁我都唔止讲一次嘅，其实咧，呢个真系一个神人嚟。点解咧？佢唔系喺香港系咁嘅，佢喺新加坡都系咁嘅。因为我啲喺有朋友喺写马经嘅，唔系巴西骑师。 我话俾你听啊，巴西呢一个真系神人嚟嘅，俾我讲两句啫。令到一个咧口口声声话戒咗赌嘅，都赢咗两万几蚊。 戒 赌，我戒咗都好耐，赢咗两万几蚊。 我系真系戒赌，我都冇心机赌，其实唔系啊，直情冇谂过赌啊。因为琴日我瞓觉瞓到十一点几， 今天上帝叫你赌， 系啊，嗰只神人扑来啦，要你赌嘅。 上帝啊， 唔系因为佢琴日望向编辑部录音十一点几，咁我起身差唔多起身就录音，录完音肚饿啦，录到一点几，咁咪落去食嘢啦嘛。 太兴， 落去茶餐厅楼下啫，唔系太兴，咁茶啲茶几，两到两点钟有下午茶餐啊，咁咪晏下午茶餐食咯。咁一食见到佢又播马嘛，喂睇下，check户口话输剩四嚿，四嚿买落去啦，咁啊搵莫雷拉做胆啦，咪又中咗两场咯，系嘛，咁中咗冷马，咁啊中咗。咁但系咧，我想讲呢个莫雷拉咧，其实系佢喺新加坡都系横扫成个新加坡马坛嘅。佢一出嚟咧，系差唔多由头赢到落尾，好似新加坡试过咧，出八场赢八场啊，听讲啊，即系喺嗰度咧横扫嘅，冇对手。其实我当时我节目讲过几次。我是觉得佢系识得同啲马沟通嘅，即系一个骑师咧，我未见过 全心术， 我未见过一个骑师咧，佢系每一个走位嗰啲马都系好顺咁发挥嘅，即系唔会话咧后追不及啊，或者唔会走啲冤枉位嘅。其实应该唔系咁讲，佢系走冤枉位嗰啲马都骑得好顺，即系佢咧好似充分。同隻马沟通完之后呢，喂你行前面呢，你边度前面有个空位呀，你冲啦，或者呢你今铺行大外档啦，冇问题嘅，你蚀得起嘅。即係呢令到隻马都觉得掂呀，去马。点解我觉得佢识得同马沟通呢？因为佢而家叫啲马唔去马。 係冇错，上 次。呢个系最犀利嘅，点解呢？因为冇可能一个骑师呢，你可以一日出十场马，头五场一到五直落赢晒。之后嗰五场系影都冇嘅，pace都冇嘅。喂，除咗呢个世界除咗上帝之外，我谂系冇第二个人。 叫啲人唔去马会唔会？ 叫啲人唔去马好容易，叫只马唔去马难啊嘛。 同埋咧，你赢咁多场都好难噶，因为你同场你仲有其他马都一齐跑紧， 人哋都搏命噶嘛。系咯，净系得你搏命啊嘛，个个都搏命啊嘛，系咪先？所以咧，我系觉得佢系识得同啲马沟通嘅。 同埋附近嗰啲都得可能。 附近未必得，因为佢骑上嗰只马咧，佢识得俾啲signal佢指示佢、嗯，我觉得佢系识得做呢啲动作嘅。即系最紧要咧，赢唔系最重要，输先系最重要。点解咧？因为以前好多年前，讲紧十几二十年前咧，大摩请主帅就一定要请一啲咧，系一只二班马可以喺五班度输嘅。啊、不过当然唔系个佢当时主帅唔系个咁犀利啦，得个白德文系咁嘅级数啦吓，马素尔已经唔系啦吓。咁啊，而家即系你见到呢个莫雷拉咧，佢系一啲全面优势嘅马，佢都可以输嘅，系输到影都冇。而且佢冇佢唔会，因为咧你骑师咧好骑马喺阵上边，因为有摄影机噶嘛，影住噶嘛。你如果未尽全力插旗，系要坐马交 手嘅问题噶 嘛。佢从来冇呢啲问题噶。即系可能都会有一两个比较外眼啲嘅镜头，但系咧大部分佢嗰啲大热门输起上嚟系冇嘅，只马骑落去一滴都冇嘅，你系完全捉唔到佢痛处嘅。之前好似有一只唔知咩马巴基之星都系佢骑输噶嘛，一起步即系咧佢系咁狂冲，之后突然间拉停 咗， 喂只马之后发现检查冇嘢嘅，佢一定系识得同只马沟通， 只马自己停， 令到只马自己停。如果唔系唔可能嘅， 唔系拉停喎， 好难。 唔系啊，佢都系最后都拉停，因为佢话佢感觉到只马有事，所以我觉得系佢系真系识得呢样嘢嘅，系全世界我谂系得佢一个咁出色嘅骑师，冇第二个可以咁样做噶啦，系嘛？变咗咧，佢一季赢百几场头马系横扫香港，真系咧赌马老实讲啊，都唔使谂咁多。我冇睇过报纸噶，因为我上咗大陆，你都知道啦。我星期五。定系星期四我上大陆啦，我都冇买牌位，我已经好多年冇买马经噶啦，已经完全都唔到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 嗰日佢系神人咯，令到戒咗赌嘅都赢翻两万几。 咁唔系咁好，即系大话咁好彩啫，咁都系撞彩嘅啫，系咪先？咁主要就唔系佢中佢，因为咧我买佢做胆三同埋拖脚嘛，拖四只冷门嘛，我全部拖六十倍、五十倍噶嘛，咁咁啱有两只五六十倍冲入嚟咁样先中三彩啫。嗱，咁即系话咧，香港嘅马圈咧，其实引入咗佢之后咧，令到好多嗰啲叫做顶级高手咧都唔嚟，因为落嚟亲。我喺同佢比，好似比下去咁啊！你见以前啲世界级啲高手啊，咩莫雅乜鬼嘢嗰啲咧，全部都好似好少嚟客串，都系普通骑师嚟客串。你唔好同佢斗啊， 而家偉達喂十一屆冠軍騎師喺佢面前，原來只係不外如是，俾佢一鬥就鬥散曬，係嘛？咁另外仲要講下咧，即係咧有一個叫做練馬師，新練馬師登場啦，叫羅富全啦。咁呢個羅富全咧，以前就騎馬就其實都幾水下嘅嚇，因為咧。都冇乜好白騎過啦，啊，咁啊去咗做幕後，咁啊經歷咗幾個練馬師好著名嘅，一個愛倫，一個大魔，一個咧就蔡若翰，咁啊三個咧，即係我諗世界級嘅頂尖練馬師，啊，輪流佢做副練咧，我諗今屆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呢個羅富全啲馬啦，因為學咗三個咁頂級嘅練馬師嘅功夫咧，我諗一定唔少嘢嘅，所以今季咧係值得諗下嘅。係騎馬以前咧就真係冇咩好睇噶啦嚇，咁啊今呢次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過。